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小月老板的一首《少年闲》，听到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前奏特别像《大宅门》的那个配乐，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他说，就是记忆当中呢，小时候在说，在唱这些什么西皮二黄腔啊，还有去练琴练戏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他身体当中住着那个童年的小灵魂吧。所以说，现在这首《少年闲》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当初了。很多人都说民谣歌手千篇一律，然后这个唱歌呀没有什么特别特色。那小月呢，她就是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中，就是有一种浓浓的戏味儿，也和她从小学戏有关系。接下来带来新歌的这一位呢，她的这首新歌有着她自己的故事。这首歌讲的是给陌生女孩的歌，但是它是一种透视的角度去讲现在的自己碰到了之前的那个自己的时候对她的一些诉说。何洁说，只要在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哭到无法自抑，